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。窗外阴天了，人是无聊了，我的心还剩下你了。 电话响起了，你要说话 的冷淡了，是你变了 ，No， 是你变了。 灯光熄灭了， 音乐静止了，地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， 天下起雨了，人是不快。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